0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醉梦一下出仙台，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了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光过半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的6年级学生，我叫谢淑林，我热爱阅读，今天就与大家分享我的阅读。一去二三里，对，这段距离多么恰当，不远也不近，春色正好，月夜亦为幽梦，春风十里柔琴，春正阳光明媚的季节啊，我喜欢这个季节，你呢？今天我就与大家分享一篇有关春天的现代文，丁立梅的《醉太阳》。天阴了好些日子，下了好几场雨，甚至还罕见的飘了一点雪。春天姗姗来迟，楼旁的花坛边，几棵野生的婆婆纳，却顺着雨势率先开了花，粉蓝粉蓝的，泛出隐隐的白，像彩笔轻点的一小朵，谁会留意它呢？少有人的。况且婆婆纳算花吗？十有八九的人都要愣一愣。婆婆纳可不管这些，兀自开的欢天喜地，生命是她的，他做主。雨止，阳光哗啦啦来了，我总觉得这个时候的阳光浑身像装上了铃铛，一路走一路摇着，活泼的又是俏皮的。于是沉睡的草醒了，沉睡的树木醒了，沉睡的河流醒了，昨天看着还光秃秃的柳枝上，今日相见那上面已爬满嫩绿的芽，水泡泡似的，仿佛吹弹即破，春天在阳光里拔节而长。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 嗯，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 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的儿歌。 嗯，你喜欢听故事吗？如果喜欢听故事，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妈妈，你在哪里？ 什么声音呢？ 妈妈，你在哪里？ 电视已经关了呀。 乖宝宝，乖宝宝，你在哪里？ 这是什么声音呢？ 妈妈， 掏耳朵，掏耳朵， 宝宝。 妈妈， 掏耳朵，你在自己的房间里嘀嘀咕咕干什么呢？ 刚才我看了一本书。 嗯，什么书？ 讲一个小猴子找妈妈。 小猴子找妈妈，然后你就一个人在这儿过家家玩啊？ 我想象，我在想象我的妈妈在哪里。 你的妈妈在哪里？你的妈妈当然是在兔子住的地方啊。 那为什么我要住在这儿？ 因为是我把你带回家的呀。 对，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话题。 是的呀。 对，之前我就说你太残忍了、你太残忍了。 不，掏耳朵，要是你跟妈妈住在一起的话，长大了你也要跟她分开的。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长大了。 我长大了就要跟妈妈在一起？ 你看我已经是大人了，我有没有跟我的妈妈住在一起？ 但是你有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见到你妈妈的，或者跟你妈妈打电话。我却不行。 这个倒是，不过我听说兔子们住在野外的时候，他们长大了也会离开家，而且可能再也不会回来看妈妈了。 我不管。 啊？ 收拾行囊。 你要干嘛？ 出发找妈妈。 你要去找妈妈？你可是你怎么知道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妈妈？ 你跟我一起。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 你把我抱走的。 可是我把你抱走的时候，我也不认识你的妈妈。 你要帮我找妈妈。妈妈， 妈妈，你不要再叫了，你不要再叫了。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嗯， 当人们丢了一样东西要找的时候，人们总会做一个寻物启事，就是做一个有你的照片下面有一些字的东西，可以在网络上发给别人。还可以做成一个贴在我们家的门口。 好办法。 我就可以把你的照片贴上去。 好，你现在画一个。 先贴一张照片。 啊，贴。 写张照片。 写点 字。写上寻找妈妈，糖耳朵兔子。 身高1米8。 什么一米八？你身高只有50厘米。 啊？ 耳朵长15厘米 啊，好吧。 眼睛红色 啊，好吧。 嘴3瓣，尾巴3厘米 啊， 脚4只 啊。 从来到幸福小区之后，就和妈妈分开了。现在寻找妈妈。知道情况的人请到幸福小区小群姐姐家来报告。 还有 啊， 浑身的毛洁白如雪。 对，全身的毛都是白不刺拉的。 还有再补上俩字。很帅。 要是真的写很帅，你就找不到妈妈了。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寻物启事必须得按照事实来写。 好吧。 下面的故事是美国的大朋友杰西卡·巴格利为我们创作的，是由张欣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给爸爸的船》。 小海狸巴克利和他的妈妈住在海边一栋小小的木屋子里。他们家没有太多的东西，但他们总是互相陪伴。墙上挂着爸爸妈妈和很小很小的巴克利的照片，还有一张大船的照片。窗外就是海滩，小巴克利喜欢海滩，他喜欢在海滩上找各种各样的东西，碎木头、海星、小螃蟹。他也喜欢自己动手做点什么，他总是从海滩上捧回一捧又一捧的从海上漂流来的木头。他最喜欢的就是用漂流木来制作小船。巴克利又做好了一艘小船，尖尖的船头，高高的桅杆，还有桅杆上的小黄旗子。他拿到厨房给妈妈看。 妈妈，你看我给爸爸做了什么？ 妈妈正在做果酱三明治，她转过头看着巴克利。哦，好漂亮的船呐、啊！你爸爸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巴克利很想念他的爸爸，我真希望能拿给他看看。 几天以后是巴克利的生日，他和妈妈一起度过了非常美妙的时光。他们带了蛋糕，把垫子铺在海滩上，坐在那里吃东西。妈妈还送给他一套全新的颜料和画笔，这样他就可以给他坐的船涂上颜色了。那天晚上，巴克利和妈妈到海边去散步。巴克利特意带着他为爸爸做的那艘小船，船上还有一张纸条，写着 给爸爸，爱你的巴克利。 他来到海边，蹲在地上，把那艘小船放进海水里。 我要把我的船送给爸爸，如果船飘进了大海，没有再飘回海滩，我就知道一定是爸爸收到了。 巴克利头上戴着生日王冠，把那艘船放进了水里。他和妈妈站在沙滩上，看着小船随着波浪起伏，被温柔的潮水慢慢地推向大海的深处。这天晚上，巴克利躺在床上，妈妈过来亲吻他的额头说晚安。巴克利问 妈妈，我可以送更多的船给爸爸吗？ 妈妈说，当然可以，我想他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巴克利慢慢地睡着，进入了梦乡。妈妈来到海滩上，她想起了爸爸，她也非常非常地想念他。从那以后，一到特别的日子，妈妈和巴克利就会来到海滩散步，这样巴克利就可以把他做好的船放进大海，让海水带走。巴克利在每一艘船上都系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给爸爸，爱你的巴克利。 巴克利不停地坐着新的船，他干得非常努力。他坐了大大的船、小小的船、有三个帆的船、还有尖头的快船。他坐了长长的船、短短的船、带着小屋子的船、还有带很多很多桨的船。有的船上还有真的帆和绳子，甚至小巧的锚。他做出来的每一艘船都比前面的一艘更好。巴克利要把他最喜欢的船全都送给他的爸爸。他 他总是花很多的心思把这些船做得特别特别漂亮，给它们涂上美丽的颜色。很快又到了巴克利的生日，巴克利和妈妈在海滩上堆了一个沙子的城堡，玩海盗的游戏，还到处找海盗埋藏的宝贝。妈妈还给巴克利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船形状的蛋糕。他们整整玩了一天，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们又走到海边去给爸爸送船。突然巴克利想起他忘了写纸条，他着急地说，我马上就回来，妈妈，我得回家去写纸条，这样爸爸才知道船是送给他的。巴克利走进妈妈的房间，他想从桌子里拿纸，可当他掀开盖子的时候，他发现桌子里有他送给爸爸的所有的木船。我的船，妈妈拿我的船干什么？巴克利盖上了盖子，静静地坐着。这些船最终还是被冲回了海滩，他们根本就没有到爸爸那儿去。可妈妈还在海滩上等着他呢。巴克利写好了纸条，系在船上，然后把船放进水里，又一次和妈妈一起看着船飘向大海的远处。过完这一天，妈妈让巴克利上床睡觉，并给他盖好了被子。巴克利说，谢谢你妈妈，我过了一个非常棒的生日，也谢谢你让每一天都是这么的美好。妈妈说，不用谢，宝贝儿，我爱你。说着，她给了巴克利一个晚安的吻。然后，妈妈走出家门，走到海边，她看着大海，又想起了爸爸。他看到远处的海滩上，巴克利的船被缠在一群水草当中。妈妈把船拉出来，然后用手擦掉船上的沙子。当他用围巾温柔地包起小船的时候，他看到了巴克利写的纸条，上面写着，给妈妈，爱你的巴克利。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怎么会这样爱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爱你。 我到底爱你的什么？ 我爱你什么呢？ 哦，我知道了，我爱你不胖不瘦。 我爱你不高也不算太矮。 哦，我爱你脸色由始至终都是那么的鲜红。 我爱你全身的毛好白好白呀。 我还爱你的绿色的头发。 大耳朵，你说的不是我吗？ 我说的是胡萝卜。你说的是谁呀？ 我说的当然是你呀。不高也不算太矮，而且全身的毛都是白色的。你刚开始说不胖也不瘦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说你爱的是我。哼，好吧，我爱一只猫，我还爱一只小狗，因为它的耳朵那么响那么可爱，不像你有两只长耳朵。丑兔子，我才不爱你呢。 无所谓。 这是什么兔子？什么朋友？哼！ 哎，你生气的时候特别可爱，我爱你。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在幼儿园里，有一个女同学和一个男同学发生了争执，女同学呢先动手了。于是老师就让女同学向男同学道歉，可是女同学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男孩子倒是挺大度的，他对老师说， 算了，他不愿意道歉就算了，我原谅你。 老师有一些不高兴的问女同学说，为什么你不道歉呢？女同学回答说， 在我们家里从来都是爸爸向妈妈道歉的。 今天爸爸打电话告诉呱呱，说自己晚上有应酬，不能够回家吃饭了。呱呱立刻就问爸爸说， 什么叫应酬？ 爸爸说，不想去又不得不去的啊，这个就叫应酬，懂了没有？第二天早晨，呱呱上学的时候，他大声地对爸爸说， 爸爸，我要去应酬了。 有一天，朋友来呱呱家里玩，主人家的小儿子在写作业，于是呢，朋友就逗他说，说你将来是不是要考大学呀？小孩回答， 当然要考。 于是朋友又问他，那你将来要不要考武大呀？也就是武汉大学，像你爸爸一样。这个时候小孩回答说， 武大算什么，我要考十大。 老师正在给六岁大的学生们上自然课，他给同学们讲解说，这个公蚁呀，它可以搬动五倍于它们体重的食物啊。那么了解了这个知识点，可以让我们得到什么结论呢？嗯， 他们没有工会。 有一天，呱呱的爸爸带着他到外面的餐厅用餐，服务员呢端来了两块猪排，呱呱就立刻捡了一块大的放在了自己的盘子里。呱呱的爸爸看了之后有一些不太高兴的样子，对他说，抢什么呀，啊，你怎么这样啊，没礼貌知道吗？紧接着呱呱就问爸爸说， 如果让您先挑，您挑哪块？ 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选那块小的呀。 那不正好吗，小的那块我正好给您留下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宣武师范学院附属第一小学的杨廷飞小朋友要教我们说一首儿歌，二十四节气歌。 春雨惊春金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上半年逢六二阴，